哎，大家好，我是左安。 大家好，大家好，猪哥哥啊，不是猪哥，猪哥哥。上集讲到机测嘛， 对，小长的机测分数这样， 没错， 对，210这样子， 210啊， 210报复星这样， 为了什么？ 干，这个真的是蛮屌的啦，我们也不要这样讲他啦， 对， 我们也不要这样讲他，要不然到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比较 不好。 对 OK 他成绩很好，210 很棒，考上哪里？ 复兴的， 不错、欸，也是有梦啦， 对， 是有梦， OK, 对，非常厉害，好不好？很屌的一件事情。 那你要不要讲讲你的分数啊？ 我的分数 啊？的分数啊？ 确定要讲哎、欸？ 说一下。 我的分数呢？看这真的不好讲哎、欸！我靠、欸， 没事了，都过那么久了。 我靠、欸，104分， 干有够顶，真的 干白痴哦、喔，干哎、欸、很难好不好？ 104分， 然后有50分还是加分来的， 干有够废。加分？为什么会有加分呢、 啊？哦，因为那时候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就跟余琛就跟我讲一个，就是复兴那时候有一个研习营 哦，那个夏令营， 对、嗯，类似这种夏季的那种研习营、嗯，然后那个好像就是去报，好像那好像不管你有没有得名啊，或者好像 就是有参加， 好像就会都会加分，对的，我有点忘记了，可是基本上那个就会帮你加50。 所以你实际是还要再扣50分， 对， 没事。 所以我总分 分下来哦， 54分， 一颗10分左右。 干白痴哦， 可以啦，没问题啊，小事啊， 不错吧？ 可以， 不错吧？ 可以。我就忘记我那时候到底几分了，因为干那、就是、 到底实际几分是几分啊？ 我不知道，但我是被取上。 可是你 可能差不多是100。应该 你也一定也会有个140、150啦， 应该 会有啦。 对，因为那时候 报复性，我记得那个时候差不多这个分数，差不多， 应该 好像，对啊。 啊，反正那时候根本不在意分数啊、嗯，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上，啊，不能上，一定还有别的学校，就考一考，没事。 还是我们来聊一下小队长。 干，你说小队长的由来吗？还小一档分数、 欸，好像都可以啊， 都可以部分。 好了，我们先不要聊小队长啊，之后我们可以请小队长自己来现身说法， 没问题， 啊、 让他自己介绍自己， 对，让他自己讲啦， 这样比较有说服力， 没错。 好，国中啊，那时候考机测，干，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什么、啊？你讲那个加分，我之前也有，但是我不是去夏令营。我那时候去考那个，啊，他不是考试，他是比赛，有一个写生比赛。嗯，啊，反正那时候我还记得超清楚，那时候干去看的时候超屌，妈，大家都画超强，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可以，反正那时候也刚好得到佳作，然后加50分，然后进复兴。 你那时候加几分？ 应该还是50吧？ 都是50吗？ 干50超多哎、欸， 五十、啊 欸、你想想看，一颗。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被靠背啊，说你加了50分，干你还没破，你还在刚好破百而已，干我一直被靠背啊。我妈都会拿出来讲哎。 干那时候50分的人是蛮多的，嗯。可是靠背那时候他妈的 没有啦，可是那个加分只有报复星才会加，报其他 的额外， 对，只有你报复星才会加，对啊。 就刚好啊，就等于说如果你考。这也算是性向测，也不是性向测，能力应该算能力吧。反正就因为报那些职业类别的学校，然后为了要让就是你的专长可以变成一个武器，所以让你有一个加分的方式。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我是跟女生何博弈，嗯， 何博弈我知道， 对，何博弈。然后反正何博弈也是就是那个什么，我们五谷出身的。对，五谷丝瓜这样，对，五谷丝瓜这样，对。然后我们是三个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女生呢、啊嗯，对啊。然后还有认识一个人，嗯，超红这样。 看超红也是那时候 那样子。 OK OK。 对对对，我在那个言行营，就是其实那个时候认真要讲，我复兴里面最早认识的，哦，最早认识的其实是超红，哦，其实真的是蛮早认识的。 对啊，那你到复兴之后，是你有跟他相认吗？还是你就是一直都有联系？ 应该说，其实这中间， 你那时候就知道他是超红了吗？ 你也知道超红长就是非常特别，对，有特色，没有，就特别，对，特色这样子，就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有印象他这个人，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忘记，可是那我们这中间好像就会稍微打个招呼，对，然后可是到后面，因为我们就是超长嘛，就我在那边上班，他之后会去，他有跟我提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一直也记得这件事情， 哦，所以他知道，他记得， 对对对对，他也记得，他 其实 也 有记， 对对对，他也记得，他其实也自己跟我讲说，他自己也跟我讲说，干，其实我们是最早认识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三个，跟超红是蛮早就认识的。 你那个是怎样？是分到同一班吗？他 对，我们是同一班，哦，然后他好像坐在我们旁边的旁边，就是很近，对，就是很接近，好像隔壁两个还是我旁边就何博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旁边几个而已这样。对对对，就知道这样子。对啊，其实我最早认识的是超，最早最早。对啊，反正就是那个演戏，然后就加了五十分这样，屌吧？ 那时候也是，我好像也是跟一个，我是跟画社的同学去考，然后那时候还是我妈在，可是之后他就考到美术科，然后我们之后就越来越没有联络。 为什么？正常来说应该会有革命情感啊， 欸，那个时候其实算是意外。 为什么？ 他是意外，我报美光科我没错，就是我原本就讲完 了，哦，他被分到， 他也不是，他是反正就是他其实原本好像也是要报美光科，只是他以为那个叫复兴三工大家都是美工科， 所以以前大家都觉得说美工科就是，那個， 对，所以他就选了美术，就他没有特别他看那个叫美工科吗？对啊，美工科啦，他可能那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学美术，然后反正就到现在。 可是就算在同一间学校，一定也有一些革命情感。 对啊，还是都有啊。可是就是，干出社会之后上大学，其实上大学就是一个分水岭。 其实是啊，我也觉得上大学其实完全就是分水岭。 哎，你不能这样讲，你没有读大学。 可是余生有读啊。 也是， 对啊， 是 女生有毒啊，对啊， 算是。 我老实讲，我会读复兴，其实就是因为那个革命情感。我讲真的， 就是因为想要一起上工作学校。 对，就是那个革命情感，就是怎么讲？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很常和在一起嘛，然后就是出去涂鸦或是干嘛的，就是反正都是，也就算就连复兴三工这间学校也是他跟我讲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干，而且听我妈讲说，复兴算是真的蛮在美术界来说，那个时候是真的还算很厉害的， 还蛮不错的， 对，算是蛮前面的。就是他虽然说是私立的，然后分数其实也不高，可是讲美术的时候，干，他是等于说真的是全台湾算都知道的一间学校，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干，那我也要报这间，就是会无形会有一个人啊。革命情感的那个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干妈，那我一定要考上那个学校，这样有的没的这样。然后就算上了复兴，其实我还是有怎么讲，就是有延续这个。那因为我也重考，我是重考， 对， 所以我是第一次没考到，然后我也因为这个革命情感，我又再次的重考一次， 就还是很想要上这个学校。 对对对，我讲真的，可是没办法，整上就是夜校，那我也就是有点啊妥协啊，夜校就夜校啦，干掉，你懂我的意思吗？ 夜校几分啊？ 140啊，我第二次我考140啊，可是那个标准就不一样啦。 那时候改分数吗？ 对啊， 现在学制真的超麻烦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考试。 干，现在我完全不知道是怎样。现在的算法，我真的就完全。而且现在还有机测吗？现在没了吧？ 现在叫什么，会考？ 我们那时候叫基本学历测验啊，叫机测啊。 现在叫会考，但我不知道它的全名叫，反正叫会考。 好像现在就没有，因为我记得我弟那时候就没有那个， 他现在 没有在考机测。 那个时候再跟大家解释，反正会考这个东西就是，干，它表面上是希望大家全面发展，就是不希望单靠考试成绩。评断你可不可以进到高中，但 其实也就是变相去逼大家去学很多东西，或者说逼你去做都要满分这件事情。嗯，其实蛮 好，那有点太改太多了， 那真的是不行。 之后研究了之后再说。 改，可是国中的时候是蛮好玩的。你国中的时候在干嘛？ 那我国中啊， 对啊， 国中就跟女生没事就跑去乱玩呐、啊， 乱玩这样。 你知道以前雨辰是被我爸妈，然后还有我们班导讨厌的那种坏学生吗？ 多讨厌！ 讨厌，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以前的班导啊，反正讨厌雨辰，讨厌到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会抽烟， 国中就是都抽烟了， 对啊，国二吧，国二开始抽到现在，然后我的第一支烟也是雨辰给我的。对，他是有一个好同学，乐于分享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他们讨厌到我们班导知道我会抽烟，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只要一天不去找雨辰，那你就来找我要一支烟这样子，用这个方式。然后我想说，我就试看看呗。我就想说，好啊，干，你都这样讲了，那我就来试看看，做老师的会不会真的就。还会不会只是一个你知道，就是骗我这样子？我想说来， 借口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我来试看看这样子。好，结果我就有一天我突然就是好，我真的没找他。结果，我就跟我们老师讲，我说，哎，我今天，哎，老师，我今天没去找他，那真的有那支烟吗？真的有那支烟吗？这样，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好，那你下一节课来找我。我想說哇，干，真假的啊？我想說我好真的找他。就他真的拿一支烟给我，然后给我一支烟之后，他就叫我说赶快就是抽一抽，赶快就是回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躲在厕所抽，干越抽，那叫什么罪恶心越重，你知道？对，罪恶感越来越重。我想说干哇，我只想要测试一下，结果怎么知道真的成真的哦？好吧，算了，抽了一半之后把它丢掉了。然后我就赶快回教室这样。 你们国中 哎，以毒攻毒的方式，对，以毒攻毒，对， 真的是以毒攻毒。 对，你知道？你看，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班导多讨厌女生， 都已经拿着我了。 其实有其实我们真的讲起来，其实真的没有很坏，其实没有很坏，就只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很爱往台北跑。然后可能涂鸦，然后可能就跑去网咖打网咖。 哦，你以前是在 五股啊？对啊，对，打网咖，然后就抽烟，就这样。我们就这样而已，就是你可以想象的那种比较一般坏学生。我们没有，顶多好啦，余生就是真的那个时候比较偏出正头啦。就他还会出，可是我不喜欢，所以他只要说他要出哦，那我就不要去。我可能就或打，我可能就是泡在网咖里面等他，对，就是等他结束或怎么样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他会去，顶多就这样。然后其他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多坏。可是就有一次，其实我们就，因为你也知道嘛，一个年级不只有我跟雨辰这种坏学生，其他班一定也有其他，就是一大群这样。好，反正可是那一大群，雨辰跟他们比较好。啊，我是后来就是慢慢一个认识，然后怎么着，就是大家也都认识的那种。好，结果我们就在校外，我们就。女生就找我说：“哎、欸，我们今天要去哪里聊天？”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就跟你去啊。”我那支烟好像也是 那时候， 对，第一支烟好像也是那时候。结果我们抽，我们在一个住宅，反正一个小的庙这样子，然后一个小社区，一个小地方这样子，然后总共十几个人，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抽烟聊天，聊，突然三教组长出现， 最凶的， 对，最凶的那个，就把我们全部一个一个叫起来。然后我跟你讲，干掉我觉得我超好笑。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要待在旁边。我待在一台车子的后面。然后旁边就是草丛。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蹲在那边抽烟，反正那些人就是有一些我也不熟，反正他们聊得很开心，我也不要去吵他们这样。啊，雨辰好像就不知道跟谁聊天这样，我就在旁边抽烟，抽一抽。然后声教从车子的那一头过来，就这样走过来，骑摩托车，停下来，声教，然后跟副声教走出来，然后我刚好被车子挡住， 干， 藏起来。 然后对我就突然说干，我要干你的身教，然后我要把它丢掉。然后我丢掉之后，我慢慢摸，慢慢摸，因为后面还有一条，就是车子你也知道，车子不会停的那么 有其他缝隙的部分。 对，然后我慢慢摸，摸到躲在 就走掉，对不对？ 没有，我没有走掉，我就躲在那边。我想说干，他看不见我，他看不见我，他看不见我。哎、结果怎么知道身教是突然猛了出来了。 干，他早就看到你了，靠北哦。 干，我想说，干呀，我想说他没看到我，让我躲在里面，我也没干嘛，我也没，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会爬后山，就是你知道野孩子嘛，嗯、我们就他们现在可能就是爬后山啊，是干嘛？就是、 是跑掉爬后山啊？ 我记得也不是，他们可能就是冒险，在身教还没来，他们就跑了这样子。然后结果身教来了，他们就是叫我们把他们全部叫回来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干，他们去叫他们就好啦，然后我就慢慢往后面躲，这样躲在那个小缝隙里面，应该躲得过吧？结果怎么知道，干，这个也是蛮聪明的，直接走到车上面来出来。哦，好啊，好啊， 他直接走过去那边。 对，他就这样跳过来，这样出来了。 好 然后我就这样，哦，好、啊，出来这样子。结果重点晚上还不是重点，因为我爸妈都还不知道嘛，我们就回家，我们干那个没事这样，因为我们也没干嘛，顶多真的要讲就是聚众。因为三人以上，三人以上，我们十几个人啊，我们在那边就是、对，十几个人在那边这样，然后，可我们也没干嘛，顶多抽烟，然后也没有什么乱闹，我不是我忘记了，就没那我忘记那细节，可是顶多就是抽烟，然后聊天，也没有什么乱砸东西，什么都没有，就顶多爬后山， 没有搞破坏、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隔天就是一到学校，他们说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有登记名字，反正把我们那几个人全部叫，就开，那个叫什么？那早上那个叫什么？开招会。 招会。 对，开招会，集合这样子，就是大家都会集合。 升旗啊！ 对，升旗呀、啊！ 升旗， 对，升旗，对，大家升旗。 那 干莫名其妙，很，就是很突发性的说，昨天被点到名的，全部到司令台前面来。然后。结果这样叫一叫一叫一叫，我实际上也不知道几个人。结果这样叫一叫一叫一叫，跟你讲，总共有18个人。 干，有这么多？ 超多，超多的，十八个人。 你说那一天被抓到18个人？ 对对对，十八个人。 好小啊！ 然后我们司令台你也知道就很大、哦。我跟你讲，司令台排不完 。 对，排不完，我们都抄到司令台外面。 你颁奖还多人。 对，然后我们就一排人全部在前面这样子干，就被人家骂，干超夸张的。 就我们也没就着学校所有人的面前， 对，就是因为我哥那时候也是也哎、欸，我记得那时候毕业的也还在学校里面，就连我哥他们些都看到的，你知道吗？就是高年级，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好像二年级还是对，就是全校都看到我们十八个人在前面这样干，是连那个时候校长都说有史以来最多人在那边聚众的一个人数这样，干完说哇。那么多人都干太扯了吧，这样子。可是我真的 国中帮派的感觉， 对，就是有点像这种感觉。可是其实真的也没怎样，你知道吗？就是，可是从那一次开始，就是我们老师上真的就很不爽女生，真的觉得说，干就是他带坏我。 可是是他，不是他带头召集的人吗？ 不是，就是我们 大家一起。 因为我跟女神其实，在五谷不是那种号召力很够的人，因为我们就在里面是怪人，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喜欢的东西跟听的东西就是很奇怪，跟一般五谷当地的就真的有差，真的差蛮多。 可能就是真的很就是怎么讲， 比较野啦，就是比较野一点。对，就是可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要，我自己比较不会想要这样子跟他们野下去。 你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就是我还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那玉琛就是比较跟我一样，可是他还是会好奇。你懂我意思，他那时候对那个比较像是我的感觉，比较像是他好奇那些东西， 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会跟那，但我等于说因为他而跟着他们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去号召的，可是干怎么知道？干隔天我才知道，哇，干十八个人呢，太多了吧，全部就在前面，妈超大牌， 这是你们国中最大的一件事吗？ 算是以年级来说，我们那一年级面算最大的。因为真的没有这么多人，你懂我意思吗？ 我国中干，我国中有一个超悲哀。干这个真的有点大条哎。 你讲一下，你讲。 反正就是我国一国二在一所私立学校，然后那所私立学校就是在山顶这样。干我应该不能讲它的细节， 我不要讲地区， 你讲， 我不要讲，我不要讲。 反正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哦，反正就是那个学校，私立学校很多都住校，嗯，对吧、啊？你也知道，以前就是他妈很集中式的去读书啊，训练， 集中式管理。 对，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有住校，那国中嘛，总不可能混校，男女混宿。 对啊，一定会分开啊！ 就算大学也是分开， 一定是分开啊，对啊。 然后就是国中你也知道，就是他妈的刚开始，对于可能身体啊、生理、心理上 很小啦， 新的认知。 你也好奇， 会好奇， 对，你是好奇。 我就说，等一下， 对， 这跟我 大家不要误会。 等一下，这等一下，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就说，这个 啊、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OK， 好，我马上就误会了，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猪哥，是猪哥。 对，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也是我听说，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住校，我是每天都坐校车的上下学这样。然后， 那个角色是你那个时候的周遭的人吗？ 我记得我应该是认识其中的人，但是不是很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国中是 就是有你认识的人在这个里面。 反正这个，因为他们一定是就是我们是很长时间上学，就我们上学时间从早上到晚上晚自习很长，所以一定大家都会知道说哦谁是谁谁是谁，但就不熟嘛，反正就知道是同学。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是。听到是隔天想说，哎干，那个某某某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想说干怎么，为什么他没有来上学这样？然后反正之后才知道，因为住校不可能没来上学啊，干你又没有办法回家， 在宿舍啊。 然后反正之后才知道，反正他们是男宿，然后 A 同学帮 B 同学做服务，做一些 啊是男生女生吗？ 都是男生啊。 啊 就都是男生， 都是男生。 所以我刚刚说就是男女分开嘛，啊，男生就是一起，但就是会有一些朋友，因为干国中 没有，我以为是男生到女生宿舍， 没有，男生。 干你这个好狂哦！ 干这，所以我才说不能讲校名，没干。 干你这个好狂哦！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帮那个同学做了那个服务之后，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变康超智障？这他妈有够白痴！我刚说 A 同学对 B 同学做那服务，然后谁告密的呢？不是 C 同学，也不是 B 同学，他妈是 A 同学 啊？为什么？ 这阵超智障。反正就是他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其实像国中、国小，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零用钱，不像现在可能干，我拿手机或一个月有多少零用钱。那 他该 A 该不会勒索 B 吧？ 没有 ，A 是服务的人啊。 对啊，所以 A 去勒索 B 啊。 A 没有，他不是勒索，是 A 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为了赚零用钱，好像一次10块。我跟你讲，这超白痴，10块超少。再加上他之所以这件事情会变坑，是因为他跟老师说他没有付他钱。 什么意思？ 就是 A 对 B 做的这件事情，他理当要收钱，但是 B 不给他钱，他很不爽， 他就 主动要， 所以就是。 干，这超好笑。 干，可是爆料啦。 对他想要爆料，但是可能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 这事情那么严 重这样子。他可能知道这件事，他可能没有讲说是因为什么而欠钱，只是讲说哦，老师他欠我钱，他不给我10块，类似这样，然后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牵扯出这一趴，然后重点来了， 这个很屌哎。 之所以这件事情会变很大条，原因就是之后才发现这不是单一个案。那同学已经服务过蛮多人了， 干真的假的？ 而且包含学长学弟们， 哇干 干这真的超夸张，反正就是 他直接做生意耶， 他在做生意。但其实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应该 等一下，我先说，现在听到可能大家可能觉得还好，对吧？ 但那个 因为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其实就是同性这件事情真的还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的开放， 对。 那时候其实还多少有一点会觉得说，就是哦，你 干嘛、啊？ 对，你怎么好像有一点怪怪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在那个时期，发生这种事情， 又加上这样的，就是社会风气， 其实是有一点严重，不像现在可能大家可能哦可以接受，可能大家喜欢他嘛或怎么样子，对， 这真的超大的。 干， 国中干，我记得国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真的太扯了。我那时候听到 很扯， 干啥小，而且 以那个时间来说，真的蛮扯的， 就是完全不晓得会爆这种事情。我们以前是打人或什么，就是因为 对啊， 山上、嗯、就是可能会有 打架，反而比较常见。 对，就是干我不爽你啊，然后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对 对，但没想到竟然是暴动事，干超北极， 干这个很屌哎、欸，你这已经压过我刚刚那十八个人了、 欸，十八个人。 你一个打十八个人的，你这个对对对对对， 啊，收十块， 干对干这个很屌哎、欸，他直接扩大经营哎、欸。 但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反映出那个时候的状况啊，就包含说国中的这种探索啊，或者是可能对于， 可顶多那个时候就是打打手枪之类的吧，这有点超前的啦，这有点太超前了。 那个真的蛮夸张， 对他这个有点太超前， 干真的是。你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反映到现在最多在讲的东西就是什么霸凌，学生时期会有霸凌的时候， 对、 啊、 对吧？ 对。 那国中那个，其实我觉得我今天这件事情啊，它也不太算是霸凌，因为那个人是主动，因为想要赚。 对啊，他是在赚钱， 他是去服务这件事。 对啊。 但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霸凌。嗯。那你还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差点把一个人杀掉。干这个真的很危险，但那 干你真差点，干你差点杀人犯嘞、欸！ 差点现在出不来， 你差点掰扑哎！干你真是差点掰扑哎！ 这等下这周再讲。 干我们之后可以讲这个，干这个超屌！干我觉得你这个一定要讲，我一定要提醒你。 你要提醒 我。对我这个一定会提醒你。干你这个超屌。 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基本上还是以霸凌为主，但其实像这种霸凌分很多种。那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我只能讲说，现在真的是开放很多。 现在开放完， 因为你看以前那个时期，就是顶多好，你说你喜欢他，你帮他干嘛？ 等一下，现在没有开放啊！你看翁立友， 干你不要，你要讲这个，干你要 Q 这个， 没有，不要抱歉吧？ 你要 Q 这个不好吧？对，反正。没有，我真的就觉得，你看那在那个时间点，你说女生帮男生，或者是他们都自己自愿的，那就都就是还比较合理一点 的、 欸。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的意思， okay, okay. 我的意思是说，不管嘛，不管今天他有没有什么就是交易上，就是交易上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建立在这个上面的东西，可是正常我们那时候听到可能警方就是哦，听说这个女生跟那个男人怎么样，顶多就是会听到这样而已。可是， 干流言蜚语的部分。 对对对对，就算说流言蜚语好了，我们也是说女生跟男生，對對對對很少会听到说哦男，你懂我的意思吗？ 男女女这种比较少。 所以干，我会觉得说，哇，在那个时候发生这种事情是真的蛮狂的， 真的蛮狂的， 就是真的是大家没办法体会说现在跟之前的那个差别。我讲真的， 对、啊，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真的是极低啊。 那个时候可能这样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哈，哎呦，这样真的会有这种反应。 对对对 对, 對， 真的会有这种反应。这不是说我们在排挤或者是讨厌， 就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比较落后，可以讲落后、啊。 对对对 对, 對，就是真的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开放啊，或者是说这么的接受这件事情， 接受度比较差。 对，哇，那真的差蛮多的。 是。 这个真的是蛮狂的， 有点累了，肩爆的料。 干，你这个很屌，你这个很屌。 好， 对， 霸凌这件事情之后再说。 对，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好，那 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啦。 先这样啊。 好，先这样，拜拜。 休息一下，拜啊拜啊， 拜拜。